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副教授哈张兆峰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营养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将和张教授啊来聊聊老年人的营养哈。其实现在随着这个老龄化越来越这个严重，或者说北京这样的城市哈，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老年人的营养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不知道在您这个研究当中哈，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到底如何呢？ 其实现在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其实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状况都是值得关注的。因为特别是在刚刚发布的第七次的我们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不管是60岁以上的还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它占整个人群的比重呢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中国正在进入到一个就是老龄化社会，或者是老化社会。其实北京比这个全国更加严重。 因为这个可能北京的这个人均期望寿命啊，早早就过了81岁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2018年，就北京市的就是健康白皮书，就北京的预期寿命是82.2岁。 82岁。 对，现在是2021年的，就会更长了。 更长一些啊。 对， 对。 这个人均期望寿命越长，其实也证明这个社会当中老年人口可能真的越来越多哈。我们活得更健康一些，但是如何活得更健康一些，这个营养可能是个基础，是不是？ 对，所以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老年人群的营养状况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足。那么据不管是在医院也好，还是在养老院，还是在居家的社区的这种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营养状况进行调查，我们现在会发现其实现在有10%左右的老年人群他们是营养不足的，还有48%的老年人呢是营养不良有风险比较高的这个群体。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包括北京市也好，全国也好，这个风险是非常高。而且这个老年人他的营养不良是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是就是消瘦型的这个营养不良，就是很瘦偏瘦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体重属于肥胖型的这个营养不良，是偏胖的。所以这个两个极端呢都是在老年群当中呢是共同存在，对老年的健康都是巨大的一个影响的。 哎呀，我觉得您这么一说，您看这个数据，就将近1/2的老年人口都可能有问题。 对， 就是营养。您刚才提到了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哈，营养不良我们能理解哈，就是可能觉得这个不足是比不良稍微程度弱一些，是吗？ 不足其实是一个更加厉害的一个， 更加厉害。 对，然后不良是它只是说有风险，说你可能存在着一个两个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指标的异常或者不足，或者就是它缺陷，然后我们叫做它风险，营养不良风险。不良风险的人呢，现在有48%。 那么 不足就是他可能就是吃的不够，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其实去社区进行过一些调研，本来我们的一个老年人群的这个每天的能量需要推荐它是2000左右，2000千卡左右。那实际上呢，很多老人他的就是每天的能量摄入量只有1300到1400。所以他离他的这个推荐摄入量是远远的是缺乏的，所以这个是叫不足。 这叫不足哈。 对。 而且您刚才提到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体型偏瘦哈。 对。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就是因为很多老人身材比较瘦弱哈，他可能确实也吃的不好。还有一种极端说肥胖型的，就是可能从体重上体现不出来，是吧？ 对，从体重看上去很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脂肪是增多的。但是这些人呢属于那个脂肪增多型的肌肉减少。就是 肌肉少， 对，肌肉少，脂肪多，看体重是差不多的。那么对于这种是不管是消瘦的还是这个肥胖型的，其实肌肉减少之后，其实肌肉是我们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牵扯到我们身体的很多很多的功能。包括我们一个人的饮食的情况，包括一个人的那个运动，他的这个社交能力，他的心理状况，甚至他的咀嚼能力，都跟肌肉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简称肌少症。所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现在的人群呢，也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可能很多说我体重还行啊，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体重可以，但是如果肌肉少啊，脂肪多其实也有风险，是吧？ 对。 那张教授，这个比如说营养不足也好，营养不良也好，我们有什么硬化的指标吗？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看出可能有这样的这种风险呢？ 其实相对来比较简单，我们有几个指标去可以去评估。我们叫做营养风险来筛查。其实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就是3个月之内，你的体重减少5%。 3个月之内， 减少 体重减少5%、 哦、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指标。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走个4米或者6米， 嗯，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间的，如果你走不了这样一个时间的话、嗯、其实会导致你的就是你的能力在下降、 哦、 所以这也是有营养风险的。 这个像步速一样是吧？ 对，像步数，你打不了，因为我们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的机能在下降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能是走路就比较慢，走不动， 嗯， 所以当你走4米或者6米的时候，我们在会有一个时间限制， 嗯， 超过这个时间限制啊，那么低于这个时间呢，就可能是比较好的， 嗯， 走得比较快。如果高于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那么你可能走得很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有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的，其实营养不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做营养评估啊， 嗯， 做营养评估。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在就是最近我们的中国的居民的一个就是营养状况摄入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有最新的数据。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缺乏， 嗯， 特别是我们的主食吧， 主食哈， 主食是、嗯、其实我们能量是够的，能量是够的， 嗯、 我们基本上是以老年人是以谷物为主的， 嗯， 这个主食基本上都符合要求。但是现在的这个肉其实是有个大的问题的、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肉呢，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喜欢吃 红肉、 啊、猪牛羊肉啊、 嗯、 那其实吃这个海产品包括鱼肉啊鸡肉啊、 嗯、 这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肉食更多是选择的是红肉而不是白肉。 嗯， 那么这红肉呢，其实应该吃，但是其实不应该过多啊、 嗯、 白肉其实应该增加上去。这个真的能够达标的，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老年人每天应该吃多少白肉，其实现在可能只有20%的人能达到要求、 哦、 所以这个也是不足的、 嗯、 而白肉其实可以有很多的作用，它能够更好的去吸收、 嗯、 更好的消化，而且它很有利于老年人减少他的身体的这个刚才说的肌肉衰减呀、 嗯、 然后另外呢可以让他的这个因为他脂肪也少嘛、 嗯、 所以可以减少他脂肪的那个增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他对的认知能力，就是老年人不是他 有一些 记忆能力慢慢下降， 对 吧、啊、所以这个红肉其实吃多之后呢会导致这个记忆能力会下降、 嗯、 所以白肉呢是可以增加的，是可以增、 嗯、 那这个可以白肉是可以改善记忆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现在的就是油，老年的油其实是超标的， 嗯， 99%的老年人是油是超标的， 就是家里炒菜基本上容易多放油啊， 对对对， 尤其是中餐的这个烹饪过程当中，好多人认为油多了吃了起来才会更香一些哈。 对，同时老年人他本身就是他的那个味觉呀、 嗯、 嗅觉呀，他的这个在下降嘛，所以他对食物是不敏感的。他更多需要靠那个油啊，多油还有多盐、 嗯、 咸的来提高他的食欲，不然的话吃的食之无味，可能是会这样，就导致他的油盐都会增多。 嗯，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问题吧。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张教授啊，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哈，很多作为子女， 嗯嗯， 包括老人，现在自我的生活能力啊，料理能力也很强哈。 对， 他们认为我们选择食物现在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物质丰富的情况下，我们还出现这种老年人的营养不良的现象？ 啊，就是可能是您得是个一个误区吧。其实现在老年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实导致营养不良的风险原因特别特别多， 嗯， 就像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吧。 您说说，哎，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老年人的本身的老化的问题， 嗯， 因为老化会导致他身体的各个机能在下降，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消化的功能， 嗯， 他的牙齿的脱落呀，咀嚼能力就会下降。然后的他的那个味觉跟嗅觉能力在下降、 嗯、 这个时候他对食物的这个就是就觉得食之无味嘛、 嗯、 所以他也不想吃、 嗯、 然后他的这个胃肠的功能在下降，他对食物的消化吸收都会减弱的，而且他会容易便秘呀、啊、腹泻，这都导致他的这个消化的能力在下降之后他会吃的少、 嗯、 这是对他的一个。第二的话，他本身的这种老年人很多的慢性疾病，那么我们之前做过一些调查，就发现老年人群这种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是非常的高的，92.6%的人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所以非常的高。那么慢性疾病也会影响到他的营养的不良的状况， 嗯， 同时老年人他可能由于疾病嘛，他会吃很多的药物， 嗯， 药物也会导致他的食欲会下降， 嗯， 那么这些是一些客观的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是包括像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像糖尿病患者，他本身饮食上就会受限很多，是吧？ 对呀、啊，对，包括高血压也是，高血脂也是这样的。 嗯、 那除了这个是那个是客观存在的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主观的东西，主原因、 嗯，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其实对自身的这个营养的认识是不够的， 嗯，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经济体好了，但是真正的我们现在在科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嗯，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那么现在老年人群当中呢，知道膳食指南的人其实只有30%不到， 比较低是吧？ 对。然后知道膳食宝塔的人呢，20%不到。 嗯。 那么当然知道这个需要去控盐的，需要控油的， 嗯、 可能不超过60%的人。同时知道每天要吃多少盐的人呢， 嗯、 不会超过10%。 嗯。 知道自己每天要吃多少油，然后我们推荐给大家每天25到30克的油。 嗯， 那么对于这个了解的人呢，只有1%不到。 哎呀，这个我都不知道每天要油吃多少。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老年人当中，其实我们包括很多人其实对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其实不够的。 嗯， 那么对于我们的整个老年人，其实应该推荐蔬菜呢每天300到500克， 嗯， 水果呢每天200到350克，但对蔬菜现在可能正好差不多这个量吧，到300克左右。 嗯， 但水果这个就是差很远，水果呢每平均下来不会超过50克， 不到一两啊。 对，不到五十，对，不到一两。那恰恰是由于这个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对于老年人的有很多的帮助，包括它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一个就是衰老的一个程度，因为它可以补充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矿物质。 嗯， 同时可以有各种颜色嘛，五颜六色。 嗯， 那么五颜六色的里面的很多的植物的营养素，它都可以起到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可以减缓衰老。同时可以让的记忆能力会得到改善的。 嗯， 那这些都没有吃到。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对于这个说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可以预防慢性疾病这个观点，那么老年人群当中呢只有20%不到的人知道。 嗯， 所以知晓率其实是很低的，不是说我真的是能够知道啊，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是，所以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像张教授所说，就是这些科普的知识让很多老年人能够了解到，这非常关键哈。就是怎么个能吃得更健康一些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啊，老年人的一些退行性疾病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在饮食的选择上，我觉得咱们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这种自主能动性哈。 对，就是对于这个营养，我一直因为我在做营养很多年，我有很多案例。那么现在我发现老年人因为他营养缺乏比较厉害，稍微改变一点点的营养的那个这个结构， 嗯， 其实他的有很多的健康的益处就会体现出来。 嗯， 我们叫做营养一小步，健康一大步， 嗯， 所以叫做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是有道理的。营养稍微改变一点点，多吃一点主食，主食当中我们可以把主食稍微调整一下， 嗯， 主食多一点点的粗杂粮， 粗杂粮 就可以说我们叫做全谷物， 嗯， 但带有完整的一个种子，就是谷物的结构的，我们叫做全谷物，就是粗杂粮啊， 像燕麦啊， 对 啊，包括一些什么小米这些是不是 都可以？燕麦、小米、玉米啊， 哎， 包括那个藜麦呀，啊 嗯， 青稞呀，啊，包括这些都属于这个叫粗杂粮或者全那，嗯，个全麦，每天就是吃1-2两就够了， 嗯。 在我们的这个主食里面加1-2两，这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慢性疾病，甚至包括我们体重的增加， 嗯， 其实都有很好的帮助，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也不够的， 不够的啊，粗杂粮的摄入啊，就主食当中精白米面可能摄入的更多一些，是吧？嗯， 那么据全国的一个调查就发现，我们中国人不说老年人去吧，全中国人，那么成年人当中真正的这个饮主食里面。能够吃粗杂粮的这个量呢，其实只占3%到7%。 嗯， 所以刚刚说的，我们每天主食其实应该推荐大家吃就是6两左右。 嗯， 那么我们要吃到1到2两的这个粗杂粮，这基本上就会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个需要。 嗯， 可以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 嗯， 所以这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让我们健康有很大的受益。 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哈，啊，现在老年人现在我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饮食上面也会有一些误区哈，就是可能您接触的误区比较多，比如说听到说这个粗杂粮好，那好，我晚上只喝这个粗杂粮粥， 对对对， 任何其他的我都不吃了，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极端的案例。 就有很多，因为我不知道以前听说过什么吃生茄子， 啊， 然后你能够干嘛干嘛， 啊， 然后或者就是吃泥鳅什么样的， 嗯， 或者其实 绿豆啊曾经火过。 其实任何一种食物它再好，它营养的功能就是它营养价值都是有限的， 嗯， 所以我们在营养里能不能更多讲究的是一个饮食模式、膳食模式，就尽可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食物，然后呢，这个食物它可能累加效应比单一的食物会更加好， 嗯， 所以希望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不，我们要讲究食物多样化。 嗯， 那么现在其实很多老人他居家，他很多时候都是没人陪嘛， 嗯， 所以他一个人其实可能还存在着心理的问题。现在老年人的这个焦虑啊、抑郁的人特别多， 嗯， 心理问题特别多，所以他干脆。不去做，省得做，或者一天就做一顿。 嗯， 所以老年人的食物其实很单一，所以导致他营养摄入不够。 嗯， 所以这些都是有的。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每个老人其实包括我们一般的人群也是一天大概需要吃12种食物， 12种食物 对， 嗯。 然后这个我们，但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可以一天就5种6种吧。 嗯， 所以这个导致我们食物的多样化就不够。 嗯， 你食物吃少了，多样化少了，你导致营养的肯定是会缺乏的嘛。 嗯， 所以这些都是现在老年人，包括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 误区都会存在的。 嗯，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像肉类的哈、啊，肉蛋奶，其实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这种摄入哈。 对对对， 这种优质蛋白摄入，就像您说的，可能中国人啊、像北京这样城市，红肉可能摄取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白肉其实尤其是海制品的那些虾呀、鱼啊，可能摄入的更少。 对。就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吧，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句话叫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哎、对， 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 没有腿的哈。 然后呢，这些就是没有腿的和两条腿的更多是那个白肉嘛， 嗯， 因为它里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益处的。 嗯， 那么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做到，尽量可以做到，我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一两鱼一两肉一个鸡蛋一把豆、 嗯， 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就这么多量，其实大概就能够还有300克的奶， 嗯， 就这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基本的营养需要。 嗯， 刚才讲的奶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奶的摄入量，其实一天应该是有300克。 嗯， 但实际上我们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嗯、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奶的摄入量呢只有不到50克 啊。 那么在农村，其实北京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啊， 嗯、 其实现在在全国也是这样，农村地区的老人一天的那个奶的摄入量不超过10克。 哎呦，那么低啊？ 对，所以现在老人的这个钙，我们推荐是一天要800毫克嘛， 嗯， 但现在老年人只有330多毫克，农村地区就 更低， 对对，缺乏，所以会导致什么很多的疾病，包括骨质疏松呀等等那些疾病都会出现。 嗯，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饮食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哈。 对， 包括像张教授所说，其实我们从生活当中只要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一下自己做菜做饭的方式哈，其实这个也不用付出他们多大的这个努力，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还可能还省钱了， 还可能 省钱，因为现在那个红肉比较贵。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其实这些改变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对， 那真的如果老年人有了这种营养不良，甚至于有营养不足的话，这一般情况下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 其实对于这种营养不良或者就是出现的如果有风险的话，其实建议去找专业的，就是医生也好， 医生、啊、 营养师也好，不过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营养科普宣教嘛、 嗯、 也一直在做这个就是营养志愿者还有营养指导员， 嗯， 国家在大力的在推广这种就是希望把这个营养知识带到每个人的身边， 嗯， 在社区里头，包括现在的养老驿站里头，都会有慢慢的会越来越就是营养指导员去入住、 嗯、 志愿者去入住，所以可以咨询他们， 嗯， 我相信这个是对他们的老人的这个饮食健康是有很有帮助的。 嗯， 其实很多老人其实可能现在的就是自媒体也好，各种媒体也好，健康知识越来越多，其实很多老人也知道，嗯，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愿意改变， 对，不愿意改变， 这是最主要的。 嗯， 那么所以导致现在我们说的就是不愿意改变之后，他可能就习惯了，可能一辈子的饮食习惯。 嗯、 我建议大家，其实你多学点营养知识、 嗯、 啊，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尽可能的要从自己的健康出发，同时去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就是营养师或者医生去帮你指导， 嗯、 而不是随便去找一个，就是 网上随便扒一条。 随便找一个， 哎、 对，这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这个，就是中国老年人的营养素养核心条目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点， 嗯、 就是要正确的去鉴别和甄别这个营养知识， 嗯、 而不是随便去找一个人去那个去问一下， 是 或者去随便网上去摆，就或者去某种去扒一个东西， 嗯、 或者随便听一个某公司推销员所说的， 是 这些，因为这些都是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吧。 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特别容易被这个跟风哈，就我们在朋友圈包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些必须吃啊，这些不能再吃，吃了就怎么样，就是类似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不科学的。但是很多老人就愿意接受这样的， 对 啊， 反正对老年人，因为他会存在营养不良嘛，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吃，或者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吃的。那么对老年人，因为他存在营养不良，同时他存在了很多的健康的风险，包括说他的肌肉的减少呀，会骨质疏松呀，所以我们推荐老年人应该是要积极主动进食的。首先这第一个，因为他只有通过积极主动进食，他才能够去满足他营养的需求，不会出现营养的缺乏或者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每天能够有12种的饮食，12种的食物。同时，因为老年人他本身的这个消化能力在慢慢的下降。它可能会存在着这个牙齿的这个咀嚼能力下降呀、 嗯、 然后在胃肠道的消化系统能力下降，所以建议老年人呢是可以少量多餐、 嗯、 而且细软的。 细软的， 对，细软。如果吃包括我们说的粗杂粮不好吃，你可以把它细做， 嗯， 可以用这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破壁机或者料理机把它打碎， 嗯， 或者去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包括我们说的蔬菜呢，也可以做成包子呀、 嗯、 饺子呀，或者就是馄饨呀， 嗯、 这些去一起去做的时候，反过来就可以更好的去消化。 嗯、 所以有包括我们坚果也好，可以把它打成粉， 嗯， 就可以更好的让老年人可能他嚼不动啊，对不对？直接吃可能嚼不动，那么这些都可以增加老年人的这个进食量。 嗯， 所以 增加老年的进食量其实是我们现在发现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是会不够，会导致他肌肉的减少，脂肪的也会增多，这是一个刚说到的要多。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老年人他的这个功能在下降，我们更在意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肌肉的减少，所以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优质蛋白。那么红肉呢其实有必要，但是过量之后呢它会反过来其实是不好，所以要增加一些刚说到的这些白肉啊，白肉是优质蛋白而且容易消化。第二的话建议老年人呢多吃点海产品，因为海产品不仅是可以补充蛋白质，还能补充丰富的油脂，特别是里头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可以有利于我们老年人可以让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肌肉能够得到更好的能够改善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为什么蔬菜水果很重要，因为肌肉的减少包括衰老其实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大家听说过叫做氧化，氧化其实都是氧化过度了，而蔬菜水果里面的很多的植物营养素都可以起到抗氧化作用，这也是可以减少肌肉的减少的。所以同时呢也鼓励老年人呢可以多出去那个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是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的，维生素 D 是可以减少身体的这种氧化应激啊，包括炎症呀，可以减少这个肌肉衰减的进程的，可以改善的，所以这四点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肌肉能够做到肌肉不减吧，对，肌肉不减。同时我还几句话叫做四不老人 啊， 第一个叫做那个脂肪不增， 脂肪 不增，第二个肌肉不减，然后呢骨质不松，然后记忆不衰。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这个四不老人非常的关键哈，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标准来要求自己哈， 对， 改善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饮食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暂时跟张教授说这么多哈。其实在饮食的调整当中，我们其实这个做一小小的努力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 对， 也是希望生活当中的老人朋友千万不要成为营养不良或者营养不足，从日常的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健康哈。 是， 非常感谢张绍峰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好吗？ 好，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